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一直仿佛着时间的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就走厌世。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十月少年文学的副主编冷林蔚老师。冷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十月少年文学哈。一提到这个十月，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是吧？是全国非常知名的这种文学期刊啊，很多朋友也都订阅，而且呢非常多的作家也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十月这个文学期刊上啊。那也有很多作家从十月刊登他的作品，然后最后呢被大家所熟知。那我们这个十月少年文学和这个十月杂志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最开始又是如何说要专门创办这样一个十月少年文学这样一个期刊的？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的。非常高兴来讲述一下我们十月少年文学的故事。那么这本期刊呢，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想让它命名为叫小十月。那么其实